看天空淡淡雨幕，轻轻抬起的脚步，轻轻踏上漫漫长的道路。我心归处太多迷雾，总是不能看清楚，让自己在梦里进进出出。 走吧。